便消失在诊室外嘈杂的人群当中了。马立双在文章当中说，医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我能够熟练运用微创腔镜技术治疗像小草这样的患儿，这种技术对患儿的打击小，术后发生合并症的几率小，比以往传统手术有明显优势，能够增加更多的生存机会，最大限度地减轻孩子和家庭的痛苦。这么多年过去了，小草那弯眉细眼儿、惹人怜爱的模样，被病魔和死神缠绕的稚嫩身躯总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成了我心中抹不去的痛，但同时激励着我不断向医学高峰攀登。这篇文章最后说，我不能决定自己的生命长度，却因为医生的职业遇到这些特殊的孩子和质朴可敬的家人，而拓宽了我生命的宽度，也让我更好地理解医学的使命不仅是对病况的施救，还有对病人痛苦的细微体察和关怀，这是一门柔性的科学。好了，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听了今天的健康美经之后是不是有一些感触，现在在医院当中对医生大夫对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和支持了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美经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也欢迎您到时收听。 大滚污染东西的烛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彷徨。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慌慌张张。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